这个今天呢也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应该是重新上线直播的第一天啊，这个对，这个如果大家呢喜欢我们的话呢，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啊，这是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博虎点秋香节目。 你怎么了？你是节目太多了，把自己正歌的节目都忘了？ 没有。今天呢，这个刚刚也跟大家说的主题啊，就是说歌。但是说的是什么歌呢？这个有讲究了啊。这个之前呢，我们俩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比如说九月的新歌榜啊， 对呀、 啊，对热歌榜啊什么之类的， 民谣啊、嘻哈呀、啊、之类的这种。你现在说的是什么歌呢？ 但是今天呢，啊，跟今天 因为你们是一个交友类的节目， 对，这跟这个没多大关系。 所以你们要放一些情歌，难道不对吗？ 那你这么说也没有毛病啊。这个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三首比较好听的情歌、 嗯、 啊，这个比较适合在金秋十月，然后寒冬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这眼瞅着马上十一月十一号也快到了啊。 嗯， 这个该干嘛的就干嘛。 对 啊，这个没有女朋友的抓紧找到女朋友，有女朋友呢抓紧守着女朋友准备剁手吧。 守住女朋友。 守住女朋友。准备剁手。嗯，对，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三首歌，第一首先给大家听一下啊，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颖的珊瑚海。 把人家名字说对了， 说错了吗？ 啊， 梁心怡，我刚说的什么？ 梁心颖 啊 sorry， 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怡的珊瑚海，一起来听。 Yeah. 哎，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是吗？那我刚才也念错了， 对， 梁心颐， 对， 对， 对， 对， 对， 非常好听的《珊瑚海》也是这个 KTV 的必点曲目之一。 嗯，对，这个既然说到《珊瑚海》啊，不是，既然说到情歌，我觉得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因为爱情》这首歌。就是男女之间对唱的这种，那假如说到情歌，你首先想到的什么？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嗯，是因为咱们两个年代有一些不一样吗？是这样吗？ 这倒也不是，因为爱情跟你最珍贵，他们俩啊，这差 确实不是一个年代的， 确实不是一个年代的歌， 确实不是一个年代的。 嗯，对。嗯、但是我觉得啊，今天为什么第一首歌呢？推荐《珊瑚海》这首歌，因为周杰伦啊。可以说是作为我们这个年代人最喜欢的男歌手之一， 对，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最最最没有之一最喜欢的男歌手，而且一直到现在也很喜欢的那一 对，没错，而且他当时唱的很多的歌曲啊，这个不包括他那些，你比如说《稻香》啊，《听妈妈的话》，不包括这些歌，其他的很多 励志歌曲是吗？ 对对，就不包括那些励志歌曲，其他的很多歌都是当年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啊，就是当年被我们几个小伙伴几个哥们儿就当做撩妹神曲来唱的。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撩过妹。没有，但是跟就是一些朋友啊去 KTV 什么之类的，可能男生女生之间两个人稍微有一点小暧昧的时候，会选择周杰伦的一些歌曲去唱，还有像什么屋顶啊之类的这种。 对，你比如说这首《珊瑚海》，就是一首可以在 KTV 里边，刚刚也说了，是一首必点歌曲。而且它也是男女之间对唱的一首歌， 而且特别难唱。尤其是女生这边还是特别的高，有。 对，调有点太高了。 对 对，所以呢，这首歌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推荐给大家。然后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稍稍创了一个小心啊，一个小心意的东西，找了找这个网易云音乐上的一些比较，精彩的一些留言，也跟 对，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说，爱情可以是鱼和鱼，鸟和鸟，但是那都是普通的爱情，轰轰烈烈也可以是爱情，比如说鸟和鱼，鸟和鸟就永远直接是鸟了，然后这个鸟和鱼呢，就是多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应该被抹杀。鸟鱼What？ 多了一种可能性吗？你没听懂吗？鸟和鸟之间就只有可能是鸟，鱼和鱼之间只有可能是鱼。 但是他说的这种， 我说他们爱情的结晶了、 都已经考虑到爱情的结晶一样了，是吗？ 每秒鱼。 对，差不多。然后呢，这位哥们儿又说啊，伟大的爱情大多都是异类之间，或者是不同族类之间的。 对， 这种一般坚持下来的都是真爱，十多年的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你甘心命运让我们一直爱下去。 对，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感情当中也是哈，两个特别相似的人在一块反而有一点无聊。如果两个人之间就是，当然就是你这个什么三观啊之类的必须要符合、但是如果性格上有一点小差异的话，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之前不是有一句话说，这个性格相似的人适合做朋友，性格不同的人适合做情侣。 对，没错。 所以呢，这个虽然是推荐歌啊，但是我们的还是主旨目的是来跟大家聊聊情感的故事。 还是一个感情交友类的节目是吧？ 对对对，也是希望啊，那个有很多人在这个双十一即将来临之际，可以找到可以陪自己唱这首歌《珊瑚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歌对唱的人。 是的，没错。 对，接下来我们推荐 来自一个单身狗的祝福。 对，不要这样好吧，这已经是换一个节目了，你怎么还这样呢？啊，接下来 节目不重要，主要是你。 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啊，就是刚刚思农说的来自于张学友和高慧君演唱的一首《你最珍贵》。 一起来听。 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一首来自于张学友和高慧君演唱的《你最珍贵》，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情歌了啊。 对，那个时候好像有这种很多非常老人，但是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歌，比如说这个《你最珍贵》，还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水晶》这首歌。尴尬了，怎么办？暴露年龄了。 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 就是我小的时候呀，你也没有比我小很多吧？ 这不就是我上小学你上初中的时候吗？ 啊，你自己回去听一下好吗？不要再聊这个那个年龄的问题了。 知道了。 对，还有什么广岛、这个你肯定听 过吧？广岛之恋， 广岛之恋，都是非常好听的一些歌哈。 对，那这个你最珍贵呢？这首歌是由这个林明阳还有石方作词，收录在张学友1998年发行的专辑《不后悔》当中，以及这个高慧君1999年发行的专辑《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当中。这首歌啊，也可以说是咱们在这个 KTV。当中必点的一首情歌， 对， 就是每当有那种两个人要去秀恩爱的时候，要么就点广岛之恋，要么就点你最珍贵。 哎，秀恩爱是不可以点广岛之恋的，你不知道吗？ 是吗？ 一会儿下去我再跟你说具体为什么哈，大家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就是说一般情侣之间在 KTV 唱歌的时候一定不要唱广岛之恋。 哇、 嗯、 这个我一会儿真的要去 对，一会儿要去查一下哈。 对，一会儿要去查一下啊。这个青苹果洛言说，二位主持人好，你好啊。 Hello, hello. 为什么要在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你才进直播间？ 对呀、啊、马上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对，刚刚为您推荐了两首情歌啊，第一首呢来自于周杰伦的珊瑚海，第二首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你最珍贵。再来推荐今天的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为什么今天咱们就推荐三首歌呢？ 对啊，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时间太短。 那没关系，大家可以看这个每天晚上5点到6点的酒吧火力榜。 你可打住，这是我真的没有话说你的现在。 或者关注这个、每天我们这个青年广播的火力 music。 对，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全天的各个时段的节目啊，不仅仅要停留在我们这个7点半到8点这半个小时的博湖点秋香， 对， 其他的节目也是非常精彩。当然，就属这节目是最精彩的。 你说火力榜吗？ 再来说今天的第。最后一首歌，我说的不会话了，我告诉你，汪思农同学， 我错了错了，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克勤的《合久必婚》。 嗯，一起来听。 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克勤和陈愿琪的《合久必婚》。 对， 不是合久必分啊。 对，谁说合久必分的，对不对？ 对，合久了一定要结婚的啊、但是这首歌呢，它背后也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含义和故事的。这首歌当时写出来的背景，我觉得大家 最好啊，因为在这儿不大方便说。 今天怎么这么多不大方便说的 东西？最好还是因为情歌嘛，都知道这个它的背后的隐身故事可能会特别的多。 没错， 对大家也是多多去了解一下这首歌曲《合久必婚》也是要送给所有这个马上在一起这么多年的还在坚持恋爱路上的 马拉松的各位，赶紧修成正果吧，对不对？ 嗯，对，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心なんじゃほら心は